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耳界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黑锅，耳界自性空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耳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耳界，若静若不静；不应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黑锅，耳界自性空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耳界不可得，彼静不静亦不可得，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静不静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静于不静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安忍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彼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黑锅，彼界自性空，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彼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彼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界等可得，